FM96.9，听资讯。 7月27号，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在京沪高铁开展时速为350公里的体验运营。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，预计9月京沪高铁实施新列车的运行图后，复兴号将按时速350公里正式上线运营，实现京沪高铁开通6年后达速的运营标准。届时，京沪两地的全程运行时间缩短至4.5小时左右。而铁路部门表示，提速后未有涨价计划。景点九六九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正式实施至今，3级医院的门诊量减少12.9%，主任医师号的就诊人次减少22.1%，医改成效逐步显现。为更好地实现分级诊疗，本市正筹建全市临床的会诊中心，10家大医院参与其中。记者27号从北京市的公园管理中心获悉，为应对暑期游园的高峰，方便游人入园游览，颐和园、天坛公园、北海公园、中山公园等8家市属公园全部实现了互联网预约售票，刷码验票入园。游客可通过提前或现场的网络购票轻松刷码入园，节省了排队购票的时间。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，本市高招的专科录取27号开始，专科录取分专科提前批、高职单招录和专科普通批录取，将持续至8月4号。在此前结束的本科批次录取中，各高校在京实际录取40,550人，较计划增加了3223人。 要离开，你是 bad boy， bad boy， 你的坏样。

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、啊，一屋子芬芳气息，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。和我关于男人，关于女人和自己，整个世界都要整理，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。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，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，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、哦哦、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，却又怕再伤心。我们总挽留互相的安慰，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星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，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、哦哦、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，这一切都不是问题，用一杯咖啡的时间 的歌曲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共同演绎的《女人们的咖啡》，这首歌由姚谦和陈梦琪作曲，其中蔡淳佳红颜知己般的轻声抚慰，搭配上金海心梦中情人般的枕边低语，也使得这首歌成功问鼎了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冠军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也欢迎您搜索经典九六九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的公众账号，来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。 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，爱情这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姑娘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，今天你换了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。 什么都可以抛弃，什么也不能忘记。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。春天刮着风，秋天下着雨，春风秋月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。权利，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，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。啦啦

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；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；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暑假来袭，不要因为酷暑而懒惰在家。七八月正是暑期狂欢的时刻，在燥热烦闷的天气也阻挡不了一颗颗热爱旅行的心，而最美的季节就应该去看最美的风景。今天一起跟随969旅行者来到红海滩，感受清凉的海风伴着最美时光，逃离城市的高温，邂逅美好人生。而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高级顾问李老师也告诉我们，此时来红海滩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。 七八月份呢，是北京最燥热的季节，也是孩子们放假的季节。如果在这个时候呢，您能够领着家人呢到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，在那里呢，你会感受到清爽宜人的海风，也可以呼吸到最新鲜的来自湿地的空气。在景区内呢，我们还为孩子们准备了许多娱乐项目，比方说有徒手捉蟹，有海鸥喂食，还有围网捕鱼、红滩钓蟹。所以在这个季节到红海滩廊道去纳凉避暑、休闲娱乐是不二的选择。 有人说盘锦是轻轻地放进湿地里的一座城市，而红海滩就是湿地里最亮丽的一张名片。在踏青的季节来到红海滩踏红，只有来过的人才能感受其中的韵味。你可以在这里感受河海相交的清凉，呼吸来自湿地的清新。景区内还专门为小朋友们准备了红滩钓蟹、徒手捉蟹、围网捕鱼、海鸥喂食等娱乐项目。走进湿地，您还可以感受到湿地中负氧离子的味道和青草的芬芳，看闲云野鹤自由翱翔，真正的放松心情，休闲娱乐。景区的十个景点由一条长18公里的公路串联而成，每个景点看似相同，却总有不同的韵味。 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呢，有十个景区组成，向海同心、廊桥爱梦以及盗梦空间、踏霞漫步、一水云舟都是红海滩的核心景区。盗梦空间呢，是以田为布、以道为画构成的这样一个把艺术种到田间里这样的一个景区。五个颜色的水稻经过两个月的培育栽种成呢一幅幅精美的一个画卷。站在宜兴阁俯瞰稻田画，你会感觉到艺术是那样的美妙，艺术的魅力是那样的最新。 18公里长的景区公路仿佛是条黑色的玉带，一旁是稻田、苇田、油田相互呼应构成的画面，另一旁是红透天边的海滩。只有来到这里才能真正的领略到这份美丽，金色翻滚的稻浪，碧海蓝天的绿色芦苇，成群结队的青色河蟹，自由翱翔的白色水鸟，波光粼粼的黑色土地和举目远望的蓝色海洋，绝对会让您目不暇接。七色盘锦，色彩斑斓，一入红滩便若步入天堂，从此流连忘返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上来，再隐居。

两个世界。

想把你永别吧。 一个。